第四集，叫小辉哥吧。少年扶着温小辉站了起来。温小辉站直后，发现这孩子比他还高。他虽然不算很高，可好歹也是标准的1米77。这些后辈的营养呀，真是太好了。 对不起啊，我正在听歌，有点走神。你哪受伤了吗？ 只是刮了一下，没事。 你真的没事？要去医院看看吗？ 不用不用不用。 温小辉挥挥手，少年定定地看着他，似乎没打算走。温小辉想起什么，掏出手机把短信给他看。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我找不着。 少年看了一眼短信，喉结滑了一下。他深深地看了温小辉一眼。 正好顺路，我带你去吧。 啊，是吗？那谢谢啊。 嗯，来吧。 温小辉跨上了后座，看着少年白衬衫下若隐若现的腰线，心想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于是不客气地搂住了。少年的身体似乎僵了僵，很快又骑动了自行车。温小辉想说点什么，但又觉得勾搭一个未成年小男孩不太好，毕竟他还是喜欢成熟猛男的，何况他现在确实也没有心情，索性作罢。少年也没说话，安静地骑车。一阵微凉的春风拂面，温小辉舒服地眯起了眼睛，空气里飘来一丝淡淡的剃须水的味道，清爽沁透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少年的白衬衫也吹了起来，若有似无地拂过温小辉的脸颊，充满了阳光的干爽气息。很多年以后，这一幕都还深深地印刻在温小辉的脑海里，甚至回忆起来时，仿佛那股剃须水夹杂着阳光的味道都还油然在呼吸之间，美好的一如四月的暖阳，温暖纯净的让人心醉。很快的，少年把车子停在一个小酒庄前。酒庄门面不大，但纯欧式的装潢很有品味，细节打造得非常精致，红酒的甘醇香味已经扑面而来。 啊，没错，就是这儿，谢谢了。 进去吧。 嗯，白了，小帅哥。 温小辉深吸一口气，心事重重地走了进去。酒庄里走出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一身西装革履，身材高大，戴着严谨的金丝眼镜，相貌堂堂，完全的精英范儿。 温先生，你好。 你好，是曹律师吧？ 是的，正巧你们都来了。 啊，我们？ 曹海的目光看向温小辉身后。温小辉怔了怔，一扭头，发现那个少年居然也悄无声息地跟了进来。他脑中闪过一道刺眼的火花，劈得他大脑呈现短暂的空白。他猛然想起了为什么这个少年他看着面熟，因为他长得像洛雅雅。少年笔直笔直地站在他身后，双手插兜，精致稚气的脸上扬起一丝淡淡的笑容，用他那清透如泉水的声音说： 你好，舅舅。 温小辉脸上发烫，想起自己刚才还意淫了一下这个少年。 他居然就是洛毅。 进来坐吧。 温小辉僵硬地跟着曹海去了办公室。曹海请两人在沙发上落座。 这酒庄是我和朋友投资的，平时聚聚会什么的，也算私人兴趣。 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放松一点，这里没有外人。 温小辉点点头。洛毅看了温小辉一眼，十多岁的少年目光竟有几分深沉，让人捉摸不透。 那么两位先认识一下吧，听洛总说你们从来没见过。 温小辉看了洛毅一眼，莫名的紧张。洛毅大方地伸出手。 舅舅，我是洛毅。 啊，温小辉，那个 你别叫我舅舅了。 为什么？ 你知道我和你妈没有血缘关系吧？ 当然知道，但是妈妈一直把你当亲弟弟。 总之别叫我舅舅，我听着别扭。 那你希望我怎么叫你啊？ 嗯，叫小辉哥吧。 嗯，好吧。 温小辉轻咳一声，虽然不愿意被叫舅舅，可还是想在洛毅面前有点长辈的样子。他问道， 嗯，你几岁了？ 十五。 我姐是怎么？ 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 温小辉也并不想刨根问底，让一个孩子复述一遍自己的母亲是怎么死的，也太过残忍。 那葬礼呢？ 葬礼已经办过了，很低调，这是洛总希望的。 我姐留给我的信，我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什么叫做不要询问他这么做的原因？ 温先生，这是我着重要提醒你的，请你尊重洛总的意思，不要深究。这确实是为了你和冯女士的安全。 哎，这和我跟我妈的安全有什么关系啊？ 曹海看了洛毅一眼，斟酌着措辞。 洛毅的父亲和他父亲所属的家族不是简单人家，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 温小辉搜刮记忆，对雅雅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太多的信息，毕竟当年他太小了，长大以后也没有机会打听雅雅的事，只听说有权有势。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不管是什么，既然雅雅和曹律师都这么警告了，他也不会拿他和他妈妈的安全冒险。他点了点头。 知道了。 温先生，今天约你们见面的目的，相信洛总在信里写得很清楚了，是关于洛毅的抚养问题。 嗯， 洛毅对洛总的安排没有意见，不知道温先生有什么想法。 温小辉看了洛毅一眼。 你觉得我能抚养你吗？我还不到二十，一个月工资才1500，昨天还被扣了500。 这点温先生不必担心，洛总已经给洛毅准备了足够的生活费，除去洛总留给你和冯女士的遗产，洛毅的生活费也由你支配，所以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。 不是钱的问题，第一，我不会带孩子，我既不会指导你学习，也不会给你做饭洗衣服，反正我不知道怎么抚养你。第二，我不能让我妈知道，我不清楚我妈会有什么反应。 洛毅的手肘抵在沙发扶手上，支着下巴，淡笑着看着温小辉。 第一，我不用你指导我学习和做饭洗衣服，这些我自己可以处理。第二，我妈留了房子给我，冯女士不会知道。 那你要我干嘛？ 尽管相处不过十分钟，可温小辉看得出来，洛毅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，说话和交际应对反应好像比他还稳重。他完全相信洛毅能照顾好自己。 因为妈妈不放心我一个人，而她只信任你， 他希望给我一个亲人，这是他的遗愿。 是这样吗？ 是的，温先生，洛毅比很多孩子都懂事，但毕竟只有15岁，洛总只有把他托付给你才能瞑目。 温小辉粗喘了一口气，那两个字毫无预兆地冲进了他的骨膜，狠狠地挑动了他大脑内的某一根弦。他咬牙切齿地反问： 瞑目？ 他感到胸口的一股躁郁之气像子弹一样横冲直撞，撞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。 自杀的人怎么瞑目？既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？洛牙呀，你他妈的为什么要死？ 温小辉带着哭腔的吼声在整个酒庄回荡。下一秒，温小辉突然感觉一只温暖的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然后下移，指尖划过耳朵，最后握住了他的后脖梗，安抚性地捏了捏。温小辉怔住了，他没有回头，脖子上那只手又大又温暖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的。洛伊轻声在他耳边说： 不要难过，妈妈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了，去一个没有痛苦、欺骗和绝望的地方，这是她的选择，她解脱了，我为她高兴。 温小辉的身体颤抖了起来，他掐着膝盖： 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他死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呀。 洛伊的眼神透过温小辉，毫无焦距地目视着前方，他的瞳孔如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隐隐透着寒意，可他的声音却如春风般和煦： 我不能因为自私的想见他，就把他留在让他痛苦的地方。舅舅，不要难过，你也应该为他高兴。